第五十二集。 吴佳义走后，在这间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的屋子里，陆承泽和石心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。良久，陆承泽才面色苍白，眼神空洞地说： 我杀了人，我应该去自首吗？但是我忙，还有你和时辰。 石心默默地无声地流着泪，他看到陆承泽的身体在无可自抑地颤抖着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办法保护你们。 陆承泽垂下了眼睛，石心靠近了他。 别说对不起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当初要不是我劝你坚持下去，说不定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 陆承泽摇了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终究没再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身体忽然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，他抱住了石心，哭出了声。那哭声极度压抑，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。而就在这压抑的哭声之中，石心似乎听到了另一种声音，那是他们的体内共同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，是信仰崩塌的声音。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。我们先回家啊。 石心搀扶着陆承泽，和他一起缓缓地走出了这个房间。回到自己的家里，他们默默地看着躺在床上熟睡的陆时琛，看了很久。那天晚上，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卧室里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发呆沉默，偶尔才会聊上两句。 时间，你今晚是怎么找到陈宇家里的？ 你这几天情绪不对劲儿，我能感觉出来。今晚还特意把我和时辰支开，我担心你出事了，就把时辰送到了楼下家里，跟着你去了陈宇家。这几年你在盐城，一直都在受着这种折磨吗？ 前期虽然也有不少阻力，但基本都是一些恐吓性质的举动。但这次我想应该是吴佳义勾结上了盐城的公安局局长魏长河，这才开始变本加厉的折磨我。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吴佳义为什么想让你打赢这场官司？又为什么要让你杀了陈宇？ 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手上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，对他构成了威胁。只要我杀了人，他就会反过来掌握我的把柄。至于他为什么想赢这场官司，是啊，明明吴佳义和祝瑞一直在阻挠自己打赢这场官司，为什么今晚吴佳义却让自己打赢这场官司呢？ 想了许久，陆承泽也无法得知这些问题的答案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自己的母亲还在吴佳义的手里，想要保全家人，他只能按照吴佳义说的去做。那之后，陆承泽开始继续准备那起民工讨薪案， 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出来，之前那些阻碍自己打赢官司的阻力似乎减弱了不少，后续的准备工作变得非常的顺利。两个月之后，民工讨薪案如期开庭，陆承泽凭借着自己几年来搜集的种种资料和证据，顺利地打赢了这场官司，帮上千位农民工从文鼎集团的手里讨回了薪资。官司打赢了，陆承泽要求吴嘉义放了自己的母亲。 陆律师，你母亲得了很重的病，只有在我这里才能得到最好的医治。来日方长，我们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。只要陆律师，你每帮我做成一件事，我就让你母亲恢复一点，怎么样？ 陆承泽这才知道，吴嘉义给自己的母亲注射了某种药物，这种药物让他陷入到长期昏迷，几乎成了一个植物人的状态。而想要让吴嘉义减轻药物的注射量，他就必须按照吴嘉义说的去做。官司打赢之后，随着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起农民工讨薪案，陆承泽也在全国变得赫赫有名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因为祝瑞的突然出国，陆承泽也知道了吴嘉义让自己打赢这场官司的真实的目的，那就是吴嘉义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和祝瑞一起掌控文鼎集团，无论是让自己杀掉陈玉还是打赢这场官司，都是想要将祝瑞和文鼎逼至穷途末路，最后他一举吞并文鼎集团。自己打赢了官司，帮农民工讨回了薪资，却没想到其实是在助纣为虐。陆承泽的内心只剩下绝望，想到接下来为了救出自己的母亲，还得帮吴嘉义做出更多丧尽天良的事儿，陆承泽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了。他和石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压抑，起初他们彼此还能够相互取暖，但是渐渐的，这种绝望的情绪把他们一点一点的吞没，两个人都濒临崩溃。一天晚上，两个人又准备度过又一个失眠的夜晚的时候，石心忽然说： 我们就这么活下去吗？ 说完，他又开始默默地对着黑夜流泪。 是啊，就这么活着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。 自杀，对于此时的他们而言，既是终结，也意味着解脱。也许是因为已经习惯了绝望，在听到石心的这句话之后，陆承泽没有感到悲伤，反而是松了一口气。可能对他们而言，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吧。 是这样，他怎么办？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后，他该怎么独自活下去？吴嘉义会不会为难他？ 说完，陆承泽紧紧地抱住了石心。 我们是一家人，无论生死。 石心明白陆承泽的意思，他握紧陆承泽的手，眼泪不停地涌出来。许久无言，就意味着默认。陆承泽记得，那天是周六，天亮得很早。陆时琛起床之后，听到全家要一起去爬山，表现得很开心。 是哪座山？很高吗？山上会不会很冷啊？我要穿什么衣服？我们要不要买点吃的去山上野营？